中西漫片，影视娱乐，光影不断，尽在首轮影院。主持：卵仔。 好，各位网友、各位听众，你哋好啊！我系卵仔啊！咁欢迎大家咧嚟到新一集嘅首轮影院。咁大家都知道啦，我呢排咧都忙到 L 噶啦，已经咧俾我哋嘅监制咧阿庄咧就话：喂，唔该你啦，录下啲音啦，追一追啦。喂，成个月都冇啊，成个月都冇货啊。咁系嘅，咁忙系其中一个因素啦。咁另外第二样嘢就系话。自己真的沒那麼多時間入場去看戲，但現在不需要太過擔心了，因為我已經可以趁這些聖誕假期去看不同的戲。今天也很開心，除了有我這個人呢，我不是唱獨角戲啦，那有多一個跟我一起唱這場戲的，那是我對家的朋友，就是 Otis， 就是我們的台長。 究竟我是你對家還是我是你的朋友呢？ 對家不是對家，不是敵對的。 哦， 因為真的坐我對面嘛。 是打緊麻將 我們。那為什麼我請了 Otis 上來呢？那很明顯啦，我們就想講一套很經典的戲，那我都是 啲人未必知道的，老實說關我咩事？我又唔係啲咩好 iconic 嘅人物。 哦，咁又唔係咁。 冇事啊，呢個喺呢度節目係你嘅，你嘅做。 呢個節目係我嘅，唔係你。咁呢、這個好少，好少嗱，真係講就一句，好少對住其他人一齊講，多數都係一個人唱獨角戲。一個人唱獨角戲咧，就可以哇巴拉巴拉巴咁講。嗱，但係今日叫得佢上嚟咧，咁當然我就話佢識嘅程度咧係多過我嘅，所以我哋一齊。去講呢套戲，咁呢套戲就係啱啱我之前同你一齊睇嗰套叫做《星戰》，咁大家相信好多星戰迷都引頸期待，就係話呢套戲都隔咗幾年先再出呢一個第七集， 真係唔知幾年。 但係有唔少網民應該都知道，佢唔係順住一三四五六七咁出嘅， 係啊， 佢係第七集在前面咧係有外傳嘅一二三，佢經過咗外傳嘅一二三咧，先再翻嚟第七集嘅。咁相信好多星戰迷睇完之後都好滾動啦，就係話哇，終於翻嚟啦！好多佢哋以往熟悉嘅角色都翻咗嚟嘅。咁今集咧呢一個原力覺醒咧就承接翻上一次啦，就係話嗰班人啦，就係話點樣講啊？阿 Otis 承接翻上一集係講到邊度嘅？ 你意思係哦？我試下，即係我試下，即係倒嘴翻，即係當然即係相信其實好多人都好熟好識噶啦。咁就其實就咁嘅。嗱 ，Star Wars 嗰、那個如果從電影嚟講咧，佢嗰個上畫次序咧，就大家知道即係正式即係 Star Wars 嘅電影咧，就有六集噶嘛，即係唔計最新呢集啦。咁就佢上畫次序咧，佢就唔係一二三四五六咁樣去。 係啊，呢、這個我知嘅呢、這個。 佢四五六一二三嘅。係啦，咁所以就如果呢套節目咧，即係如果呢就第七集，咁其實應該承接係第六集。咁但係第六集其實咧上畫嘅年份係1983年， 1983即係32年前咯。 係啊，嘅故事啦。咁但係就真係講真，咁喺嗰個故事嘅推進咧，都真係即係佢冇好實際地講。經過咗兩年啦，不過都差唔多啊，因為點解你諗下嗰啲夏利信福啊 Carrie Fisher 啊嗰啲咧，都有翻咁上下年紀。 所以我見到啊夏利信福翻嚟真係哇正啊！呢條友老多益壯啊。 係啊，正啊！咁所以啊，咁就我哋使唔使有呢個劇透嘅警告啊？ 都要警告下噶啦，還掂我哋話睇咗嘛，睇咗都半劇透啦，冇話劇透曬全部嘅，話曬都係啱啱開上畫咗一個禮拜。 我哋講我啲最精彩嘅，唔好講出嚟啦 嚇。大概啦，都可以避一避嘅。 係啦，係啦，係啦， 係啦。不過首先講翻，啱啱我哋都講咗啦，哇！30多年前嗰啲組合翻曬嚟，舊男女主角翻咗嚟。 係啊。 咁另外仲有嗰啲機械人啦，嗰扎咩 R2D2 啊，嗰扎都翻咗嚟喎。 係啊，不過咁即係講真句，咁我嗰個基本就學嚟嘅啫咁樣。不過咁聽我話裏面 operator 都係揾翻嗰啲人喎，聽講。 好似話係。 係啊，聽講係啊。 哇！大佬30多年前啲戲真係唔係話咩㗎？你要大前提嗰班人冇 L 到先喎。 係啊。 但係你30多年後呢班人仲健在，其實係一件感恩嘅事嘅。 不過大家有冇留意到，即係講呢一套戲之前咧，咁你有冇留意到話今年2015年咧，有好多以前嘅經典大作翻拍嘅喎，今年選擇咗喺今年翻拍嘅喎。 例如咧？ 例如話《侏羅紀世界》 啊，係喎，《侏羅紀》 《侏羅紀公園》係廿幾年前嘅作品。 Terminator 啦，Terminator 啦， 拍呢個第五集定第四集啊？ 呢個。佢唔記得咗，但係佢係攞翻以前阿諾斯華嗰個第一代嘅形象嚟嚟做啊嘛， 係啦，有翻阿諾斯華生力加，一生力啤。 咁仲有呢個《末日先鋒》都係喎， 係啊，《 末日先鋒》即係話好多今年 都 remake 㗎， 係啦，好多嘢都 remake， 或者有續集啊，竟然 係啦。咁呢個其實你話咁多個翻拍咧，即係我睇過《侏羅紀世界》咧，我係悶到瞓咗嘅。呢個真嘅，即係冇嗰種幾廿年前嗰種張力啊，即 係再拍。 更何況我上次都是跟 Otis 看那套什麼 Terminator 哇垃圾到你啊， 我寧願看我寧願看吳孟達算數， 哇垃圾到你 Follow Me， 哇真的那個第一代不是阿諾斯華的樣子來的嘛，是找人扮的嘛，那個是不是，那當然了，現在阿諾都七十幾歲了，喂大佬，真的這一集都是終結來的了，所以我們今次都有說話究竟這些經典綜合回來應該都有今生沒來世的了，即係可一不可再，即係話，哇！你嗰陣再拍下一集，兩三年後，即係可能真係呢一套戲真係唔齊腳都唔出奇嘅。咁所以咧，哇！喺《星戰》嘅編劇真係出色啦。 基本上 schedule 咗㗎啦，就至少就點知道咩咧？第七集就上咗啦，咁第八集咧就 schedule 咗係2017㗎啦。 係2017 係啦，不過咁就學你話齋，真係未必齊得腳。 係啊，所以佢就要整死一啲人咯。 又話唔嚴劇透， 半劇透嘛。 O、okay, K， 好， 佢整死咗啲人，咁佢整死咗咩人咧？咁我唔講住啦。 咁正嗰個真係好，嗰個真係比較可惜嘅。 係啦，咁冇辦法，你個年紀去到呢個位，唔會咁順攤，話好多嘢都好 smooth 嘅。咁仲有啲人會釘蓋嘅。 係啊，冇錯啊。 不過講真，第八集好似有阿丹爺粉喎，係咪啊？ 聽講 係啊，聽聞啫喎。 咁因為係啊，因為其實出年有一個叫做，其實而家荷里活拍片咧。都就是嗰啲大作咧，都好有種咁樣樣嘅傾向喎，就喺電影度係搞到勁抽，係連串電影咁樣樣嘅喎，即係以前嗰啲真係好似拍一套就計一套咁就算嗰啲噶嘛，咁就我其實唔知道，其實呢啲係其實咪就係嗰啲電影係啲漫畫變電影嘅潮流嚟㗎啦， 我覺得係喎，即係嚟緊翻拍嘅一個。 X-Man 咯， 系啦 ，X-Man 啦， 系我哋現場觀眾提醒， 系我哋有現場觀眾，我哋又有，我都話首輪影院又有嘉賓，又有觀眾，不過係冇反應嘅觀眾嚟啫。不過都要再提及到一樣嘢，就係話，今集嘅主角咧，唔係平時嘅男女主角，而係咧一個白冰引起嘅。 都是喎， 係啊，是一個稍微有啲人性嘅白冰引起嘅，係啊，咁我開頭以為呢個白冰都係啲熱死人熱打碌，即係去到某個位置就 stop 嘅，咦又唔係喎，由頭到尾都係呢、這個白冰由頭帶到落尾， 係啊，咁白冰咁就都算是一個相對是新的演員嚟話， 好後生嘅， 因為廿三歲啊，咁佢叫做 John Boyega， 唔係真係完全識佢識讀佢名啊，希望冇讀錯啦 ，John Boyega， 咁就係一個黑人，因為英籍黑人演員嚟嘅，咁但係就其實喺英國倫敦出世啦，咁就係啦，都係真係好新嘅，點解？因為其實佢係2011年先開始拍戲嘅啫噃， 哇！咁真係即係可以咁快睇起佢喎，真係睇得起佢喎，真係。 其實真係睇起咗幾個啦，咁其實就我哋係咪都跟住呢個步調，即係都叫做慢慢從啲技術性嘅嘢講起先啦。 可以係由技術性啊。不過順帶一提，呢套戲裏面有一個華人嘅角色嘅，大家有冇你有冇留意到？ 好似有一個 有個中國人嘅角色，類似華人嘅角色啦，即係亞洲人 Asian 啊。 本來應該係黃秋生做 的，真的 係點知原來黃秋生咁啱嗰期係拍呢、這個 葉問 唔係拍葉問都冇佢份。 唔係，佢有個葉問咩？ 終極一戰啊！唔關事。 好耐之前 講話佢嗰陣時要拍做舞台劇，所以就推咗，即係個檔期唔啱。不過我見到佢都係冇乜對白，不過算啦，唔緊要。 出咗即係陣間。 不過唔緊要，阿秋生哥大把機會。 老老實實咁。 不過由技術層面講起先啦。 技術層面講起啦，咁就 咁就新演員啦，咁就兩因為男女主角都係好新嘅演員嚟嘅，係 冇錯。 咁女主角咧就係、是Daisy Ridley， 咁就又係一個英國演員啦，咁就 叫黛絲列尼啊， 係啦，Daisy 啊 ，Daisy Ridley 啊，咁就黛絲列尼啊 ，OK， 咁佢就做 Ray 啦，即係做嗰個女仔啦，咁、就又係倫敦人啊，又係。不過就係Westminster 嗰度嗰邊嘅出世嘅，不過就呢啲唔重要啊呢啲。咁就 都背入去英國㗎啦，都係。 係係係，總之飛升國際㗎啦，而家佢唔係淨英國㗎啦，全世界㗎啦，而家佢係。係係。佢而家冇人理佢係邊度出嚟㗎，總之係佢做全世界咁出名，總之而家佢係。咁啊，兩個新進演員都係。即係仲同重即係好過重男 重女，所以呢兩個係咩飛咯？佢喺度 咩重飛？不過就從表現嚟講，你覺得呢兩個新演員點咧？ 我覺得白冰嗰個咧仍然有好多發揮嘅空間嘅。 依家比較多發揮空間，但其實你會唔會其實即係或者真係從嗰、那個技術層面講，其實你會唔會覺得其實呢啲咁嘅科幻電影或者叫做奇幻式嘅嘢咧，其實演技唔係真係一個最重要嘅元素咧？ 我覺得係嘅，因為始終你做嚟嘅動作都係跑跑跳跳嘅啫，都係呢啲科幻，你唔會有太多感情嘅元素裏邊。咁你除咗個女主角真係有啲感情元素喺度之外，其實你話做白冰嗰個係咪真係有咁多感情咧？我又覺得。稍微欠奉咗啲嘅。 白冰嗰個就有少少嘅，都白，因為其實呢、這個套戲都都你講得話啱嘅，對於人物嗰個感情嘅描寫其實比較係唔係咁深刻嘅，即係你話個男女主角無啦啦攤著咗，我都覺得係啲無啦啦。 係嘅。 佢同埋基本上其實講到最尾由頭至尾都唔算真係有攤著嘅。 唔算。咁始終係啲唔捨得嗰種嗰下啫，都係。 係啦。 但反而你話另外佢哋都 OK 呢一集，就話好多二老帶孫嘅感覺咯。 即係因為即係 夏利信福嗰兩個舊嘅男女主角， 有男女主角啊， 係啦，咁就你二老帶新，我覺得呢下都 OK 嘅。 係啦，咁同阿做演做 Luke 嗰、那個Mark Hamill 咁就都出翻嚟啦。 係啊， 咁就雖然個戲氛好少，就絕對即係今次以戲老戲骨嚟講咧，由頭帶到尾嗰個咧就肯定係夏利信福㗎啦。係 啊，咁呢個都冇辦法，因為你始終個主線都係呢兩個，即係阿Han Solo 嗰度啊嘛。 係啊 ，Han Solo， 咁就另外有一個就唔係。新不過就 new to the Star Wars 嘅世界嘅演員啦、Adam Driver 咁佢就同咁佢就唔係新演員嚟㗎啦，佢老演員嚟㗎啦，其實佢係咁就美國人嚟，咁佢就係做阿 Kyle Rahn 啊，即係做 阿黑武士 做二代啦，咁即係因為其實黑武士老實咧就叫做咩咧，真係叫做代號嚟嘅啫，即係因為你今日記得一樣嘢，喺星球大戰嗰個世界裏邊咧，個世觀裏邊咧，佢永遠都有一個即係有個 light side 同埋 dark side， 一個光明面黑暗面會互相爭鬥噶嘛。係 啊， 咁你每次個黑 咁多集都好強調就係光明黑暗 嘅爭鬥噶嘛。 係啊， 咁呢個都係佢主線嚟嘅，呢、這個即係佢係一個好 consistent 嘅 theme 嚟嘅。即係雖然我知道有啲 spin off 咧，其實係將呢一個光明黑暗之間嗰個嘅界線咧就開始模糊化啦。咁、但其實喺電視啊、電影啊，同埋就嗰啲即係總之係啲較為主流大眾化媒體個電視裏面咧，黑暗同埋光明咧係分得好清喎，好清嘅。咁啊 ，Adam Driver 做啊 Kyle Rahn 咧，就其實就就帶呢個嘅，就著黑袍啦，戴著黑面罩啦，就著咗黑面罩，我真係唔知佢點睇嘢啦。即 係睇到嘢， 係啊， 咁多集黑武士都睇到嘢咁樣。 係啦係啦，黑武士都睇到嘢係嘛 ？Darth Vader 都係睇到嘢啦。咁就咁但係咁喎，睇一套戲咧。Adam Driver 真係好後生個樣，佢真係佢後生到好似佢令人以為同阿 Daisy Ridley 都差唔多大， 但佢都32歲， 佢三廿幾歲， 原來都係32歲， 佢32歲㗎啦。 係啊，咁所以你見到呢套戲其實以老帶新嘅感覺好，個味道好重，我都係覺得。咁另外我就覺得呢套戲裏邊咧，其實你有冇留意到真正識得撚劍嘅人唔係好多嘅啫？ 冇人識㗎， 係啊！喺呢一集特係好特別㗎， 唔係 即係以往玩光劍嘅人識撚嘅好多㗎嘛，好多 Yoda 㗎嘛。 老實要講，需要講一樣咩咧？其實喺星戰嘅世界，就係電影開頭咧嗱。我想即係要重開翻，即係可能睇卵仔其實以一個就非 fans 嘅角度嚟睇咧，其實我都就提供咗，即係對個電影嗰個技術層次嚟講咧，我覺得其實卵仔會提供一個好嘅角度啦。咁但係就譬如話咩咧？其實如果你睇翻《星戰》就1977第一集，其實第四集啊，Episode 4啦叫做，第四集。 第五集第六集咧，喺嗰陣時嗰個電影嚟講咧，光劍嗰個嘅鬥法咧，其實咧係佔唔係一個好重嘅元素嚟嘅。幾時就光劍嚟嚟來來去去咧，其實就係由叫做《星戰前傳》系列啦，所以叫做即中文或者叫做香港亦叫做《星戰前傳》啦，就所謂 episode 1-3咧，嗰陣時就即跟住光劍來來往往啦。咁呢個其實係有一個佢哋個神，我從佢哋個世界觀裏邊咧係有一個係有著跡點嘅。點解咧？因為其實即當然一來係就係咧，其實可能同個電影個拍攝技術有關係啦。第二可能真係同個導演有關啦。即可能真係周可能真係你頭嗰幾集其實就即係嗰個嘅鬥嗰、那個格劍嘅元素咧，同埋就即相對比較舊少少咧。佢因為嗰啲咁華麗嘅動作咧，其實我有少少覺得其實真係呢、這個真係其實係受咗港產武打片嘅影響。 係啊。 咁但係譬如話你講緊即係1977年嗰陣時候，你即係你外國人唔會即係你冇咁多 咁著眼去睇啲人啊。 咁即係我知你香港啲港產嗰啲武打片，你冇咁快走入去西方噶嘛。所以傾向著做咩咧，都會有一啲叫做即係嗰啲光劍來來往往都有少少嘅但係就唔多咯，即係都係揈下揈下咁樣嘅啫。咁 但係你話諗得好玩啲，唔係應該呢一集，係應該係三集前傳。 係啦，三集前傳嗰陣時咧，就真係諗到出神入化噶啦，就仲係由一開始咧，啲光劍呢啲嘢咧就唔係神秘嘢嚟嘅，人人都有一把咁滯嘅。咁就即有佢嗰個理由嘅，就因為佢覺得，即因為咩嘢咧？《星戰前傳》嗰三集咧，佢係講緊 Jedi 武士滅亡之前啊嘛。 係啊。 即係個 Jedi 可能未俾人滅族之前啊嘛。咁所以咧就好多周街都係Jedi Knight 嚟嘅。 係啊。 所以周圍都有劍嘅。 不過會講翻今集就係真係識撚，即我唔係話咩打鬥嗰陣時候全部識揸嘅，除咗白亞黑武士之外，其實個個都唔識得打。即係揸嗰把劍， 冇乜日台型噶嘛。 係啦，即係認真嗰句，即係你話阿白冰都有揸過， 有 女主角都有打過。 係啊，就揸同一把劍。 但係你話真係計最高招都係黑武士。 但係其實我都係扮嘢嘅多。 同埋最後一個尤達咯，尤達武士咯。 阿 Yoda 有出現過咩 ？Yoda 有冇啊？ 阿 Yoda 冇 ，Yoda 冇啊！死 L 咗喎。 Yoda 係Yoda 係第三集嘅。咁但係第三集就嗰陣時其實，但係因為其實 Yoda 嗰陣時已經係完全係 depends on 佢嗰個 CG 技術㗎啦嘛，電腦動畫㗎啦。 根本係啦呢個。 咁所以就唔係佢可能真係好可能真係好可能嘅，我覺得就即係同導演嗰個口味有關係啦。 嗯。咁又係今次嗰個又係同之前嗰個又唔同。 唔同，呢個迪士尼自己請嘅。咁就係就本身佢都係個星戰迷嚟㗎。係 啊。 呢個 因為好似話迪士尼收購後嘅第一集。 係冇錯，即係買起咗成個 franchise 之後第一套電影啦。reboot 咗佢啦，咁就都係時候噶啦，因為點講咧？因為嗱，諗下1977年第一套《星戰》，跟住就去到呢一個叫做Return of the Jedi， 即係呢個叫做 Jedi， 即係叫絕地反擊啦。咁就1983年，跟住咧就到1999年咧，先有《星戰前傳》第一集。 冇錯， 就係叫做嗰個叫做咩咧？Phantom Maze 啊。定係個 Phantom Menace 定係成，我唔記得咗，你唔記得咗嘅。 係咪咩反擊戰啊？ 唔係，叫做唔記得咗。 即係複製人前傳啦。 Phantom Menace， 唔係複製，都係有複製人嗰陣時啦。跟住就到2005年咧，就出埋《星戰前傳》最後一集啦。咁就 所以十年後啦，呢個 跟住就所以而家加十年，都其實都短咗啊，因為由第六集到第一集中間咧，係搞十幾年嘅。 16、17年啦，大佬。 係啦，搞16、17年嘅，其實係咁就 reboot 咗，咁就即係呢個就係好大嘅一個嘅感動啦，即係對於我即係個星戰迷，好似我咁樣。 所以你話我就想問翻你，你覺得成套戲嘅觀感，你會話除咗從啲技術啊，甚至係演員陣容啊，你會覺得係點樣咧？ 睇星戰啊！我不知道，即係從一個星戰迷嘅角度嚟講，我就真係講真，佢嗰啲電影啊，嗰啲技術嘅層次咧，演員層次咧，從來都可能有時真係唔係真係嗰個重點嚟嘅。 係 咁就唔知啊，即係我唔知，即係作為一個某個 franchise 嘅一個嘅忠實支持者咁樣。咁就網上即係我睇之前曾經網上有個網友型咁嘅形容啦，就話呢套星戰其實有一個星戰 L 去拍俾另一啲星戰 L 睇嘅一套星戰嚟嘅， 即係同佢 Tila May 咯，有啲似。 其實我而家就明佢睇過個咩，其實就因為點解？因為其實呢套星戰裏邊咧，其實咧係 專登故意嚟去翻炒咧一啲舊星戰嘅橋段嘅。 係 嗱，有少少劇透啊，盡量講得 fit 少少啊， 隱晦啲啊，講得 隱晦啲，即係例如臨尾嗰個女主角，佢真係 Force Awaken 啦嘅時候， 覺醒咗嘛， 跟住佢又要去上山拜師學藝。咁我唔講，我唔會講佢拜咩師啦，咁你自己睇啦，咁樣。咁就呢個咪其實咪就係正正係 即係重現翻 reproduce 翻當時阿 Luke 去揾阿 Yoda 大師學藝嗰個咁樣嘅場景 咯， 個場景咯， 係完全吻合 嘅 喎。 係啊，吻合曬嘅咁樣。不過當然今次佢其實佢係有好大嘅突破，就係咩咧？我覺得就佢之前六套星戰都冇試過做嘅，即係我電影啊，嗰啲 spin offs 嗰啲我唔講唔計啦，即係講電影。佢甚至做咩咧？好似你講話齋啦，有個白兵，佢賦予咗一啲人性俾啲白兵喎。因為白兵咧，一至六集都係 canon form 嚟㗎嘛，係 唔會蒲頭個樣唔會蒲頭，唔俾人除面罩，所以佢嗰、那個類似大佢一級嘅 super warrior， 你做乜除面罩？ 唔準除。 冇你冇我批准係唔準除面罩。 戴翻個套，唔準除個套啊！ 戴翻個頭盔，唔該。 係啦，出嚟威你戴個頭盔啊你！咁就咁但係就即係啦，即係見到其實阿 John 阿布希噶嗰個嘅嗰個嘅角色，佢就就係一個嘅白兵啦。咁就佢不過咁即係點解我話佢由星戰 L 拍俾星戰 L 睇咧？就因為導演佢真係好熟星戰嘅 lore。點解咧？個 lore 即係佢成個嗰個世界觀。點解佢專登佢就如果你有留意咧，佢有幾個笑話解釋點解？嗰套戲零舍有個黑人咧，點解？因為原來白兵咧，所謂 Stormtroopers 啦，應該叫做正確嚟應該叫 Stormtroopers， 佢哋有 風暴兵嚟噶嘛， 風暴兵係啦。咁點佢又其實佢哋係複製人兵團變成嘅 Stormtroopers 嚟嘅，即係咩意思？其實應該人人都一樣，乜嘢模一樣先啱嘅，應該就係、 是。 但係咧，佢就話解釋啦，哦，原來咧就係佢嗰個新一個新嘅戰備嚟嘅。嗰啲人咧就唔再係複製人嚟噶啦，咁樣樣咧就完美地 bridge 咗點解以前係複製人，因為正一樣，啲冇得突然間做黑人走出嚟嘅咁樣，仲會覺醒嘅喎，仲會嚇良心發現嘅喎， 係， 咁即係佢一個咁樣樣嘅嘢，其實我覺得就係佢真係好熟星戰嘅 Laura， 咁同埋就佢真係嘗試從一個點講好咧即係嗰種就係、是，原來真係個八個兵仔係有出頭啊！咁啊，最後就即係當然即係佢就喺個結尾嗰度咧，就有啲意外啦咁樣，係死啊！但 係有啲意外都冇嘢㗎，都 冇嘢㗎， 冇嘢㗎， 即係第八集已經再見到佢㗎啦，咁樣。 係啦， 點見法就未必知。 係啦，我都唔知道，因為我哋都唔係。 啊，點見法就未必 知道。不過如果你話我以一個外行人嘅角度嚟講，我真係認真叫做第一集真係認真咁睇《星戰》系列。咁你話頭一至六集我都話啦，我未同阿 Otis 睇之前，我都話用咗十二分鐘睇呢個《古阿摩》嘅一至六嘅，即係嗰個速食版嘅，即係大概理解咗一至六集究竟佢講乜嘢先。咁都 OK 嘅。如果網友真係完全對《星戰》一竅不通咧，你上 YouTube 睇咗古阿摩嗰個一至六集嘅十二分鐘即食咧，你睇完之後都 capture 到，即係 應該 都得嘅，睇到嘅。至少我依家都對到嘴先。不過如果你話今集嚟講，以我嘅第一新角度，即係第一次嚟睇咧，係好感動嘅，有啲位真係會係覺得佢個畫面係震撼啦。咁我亦都話啦，完場之後我都有問佢，我問阿 Otis 話：喂，係咪次次都會講話 May the Force be with you 㗎？係，係啦，佢話係， 即係一定講嘅。 我次次都話，除咗話咩聽得多話 I'm your father 啦，跟住就啲人就話 no 咁樣啦。咁呢個此其一啦。咁第二樣就話唔知又好似人哋話集集都有 May the Force be with you 咁啦。 Yeah， 冇錯。 咁 另一句就係 I have a bad feeling about this。 係啦，咁跟住 每一集都有嘅。 咁我就覺得啊，呢套戲哇，啲三逼真係集集都一樣嘅，都唔係，仲要唔係好壓突咁講啦，我覺得嚇。 今集嗰個 May the Force be with you 咧，咁就如果你唔了解嗰個背景咧，你就會覺得壓突咯。 係啦， 今集佢個擺位。 但如果你話以卡士啊、陣容啊、以老帶新嗰下咧，我覺得今集係幾成功嘅。 係， 因為都交代咗即係以前發生乜嘢，同埋現在發生啲乜嘢，甚至乎黑武士最後嘅 當然佢如果 L 咗就冇嘢睇啦嚇。 應該 L 唔到啊， 應該 L 唔到嘅。咁就仲有得睇落去啦。咁我覺得呢一集個結構都幾完整喎。 佢應該拎㗎到第。 同埋我覺得佢唔係拖延得拖泥打水講廢話。 冇啦，即係兩個半鐘頭過咗，完全唔覺。 唔覺。咁同埋就係話以往嗰啲某某前傳嗰啲啊，可能有啲系列嘅去到第六集、第七集仍然都講多廢話嘅。 係啊， 即係我以前睇嗰啲咩？魔戒三部曲啊，都略嫌佢有啲廢話嘅，甚至乎你話哈利波特咧，去到第七集、第八集啦，都係講好多廢話嘅。係 啊， 即甚至乎我都要彈啦，《Hunger Game》對上嗰集我有睇嘅，即係最後嗰套最新嗰套，亦都係最後嗰集叫咩啊？《自由幻夢》。哇！你個嘴啊，真係勁多廢話喺度噏，完全冇乜打鬥啦。咁當然你話《星戰》打鬥場面多唔多呢？我覺得都算多㗎啦，已經即係至少係令我覺得啊緊湊先，同埋佢嗰個 真係多 action 係啦，同埋嗰個打用飛機打即係打嗰個乜軍啊？打黑武士嗰扎軍隊啦嚇，哇都好絲絲入扣嘅 ，OK 嘅。 哇！佢成個場面嘅真係好似 reproduce 翻四至六集嗰啲場面㗎。 不過以依家嘅 CG 嚟講係非常好啦，依家。 佢其實佢進化咗好多，不過佢專不過點解佢專登用翻啲當時嘅電腦， 甚至乎用翻當時嘅機械人啦。 咁機械人啦，咁啊， 即係個金色嗰嚿嘢啦 嚇。嗰啲 concept 啊 ，BB 嗰啲 targeting computer 咧。嗰個咩 BB 八 ？BB 八係擺邊個 ？BB 八就喺足球上面有隻嘢，佢幾得意其實我覺得其實。 我記得都係，嗱呢個都係主角嚟嘅，不過 主角嚟㗎，主角 真係主角嚟㗎， 真係主角嚟。 不過 anyway， 我就話如果你有十分嚟講呢套戲咧，我覺得十分都有接近九分㗎啦，因為我覺得好多嘢你唔可以挑剔，就係話佢至少係一個最顯淺嘅角度嚟話一啲啱啱入場睇嘅朋友，至少都知道邊個打邊個先。不過都係奉勸大家，如果真係未睇過嘅話，唔該真係理解一下一啲基本資料先入去睇，咁樣會易捕捉翻，易 capture 翻啲，即係 follow 到嘅嘢咯。係啦，咁我就覺得呢套戲都可以值得入去睇啊！呢個聖誕佳節可以一個消磨時間 kill time 嘅 呢一集就應該點都係2016年先出集㗎啦，出㗎啦係嘛？ 你講 呢一集我講呢一集首輪影院。 首輪影院唔係呢兩日㗎啦。 是咩？ 系啊，点都要呢两日噶啦。 哦、oh, okay. 啊，系啦，咁所以录音嘅日期依家系圣诞前后啦吓，都系。咁所以我觉得呢套十分有九分嘅，系啊，可以去圣诞呢个长假 kill time 咯。系啦，咁相反 Otis 你咧？ 我 即系你整体嘅评价系点咧？ 我就唔系，即系我就带有好多私人感情入去睇嘅。 系。 咁即系所以点解我就话如果有星战迷嚟睇咧，就即系讲真两句。預咗兩極㗎啦，你預咗就即係會好兩極嘅兩即係嗰個嘅睇法。嗱、我就好嗱講真嗰句，我係非常之咁正面嘅對呢套嘢，我係覺得好感動。咁但當然， 你入場之前有冇話期望好大咁入去睇 咧？其實冇，因為其實就我睇咗啲坊間一啲嘅影評咧，就其他星戰迷咧，星戰 L 咧就唔係太滿意。咁但係就一樣嘢咧，我就係明白嗰樣嘢，又係就係你對星戰迷嚟講咧，你預咗一定兩極嘅，因為星戰咧即係接近宗教咁滯嘅，真係，因為真係即係迷星戰係真係迷得好緊要嘅，其實真係成件事，咁就係啦，咁但係就我係好正面嘅，咁就action pack 啦，成套戲好即基本上完全冇半場啦，對於我嚟講，咁就好多星戰嘅回憶啦，好多星戰嘅 reference 啦，都喺翻曬度啦。咁所以點翻轉，其實我幾中意呢啲嘢嘅，我自己又，所以我唔覺得星戰差嘅，老老實實。咁啊，最後就一定有翻阿 John Williams 喺度啦，即係即係我真係唔知嘅，講真，如果 John Williams 即係過幾嚟香咗，我真係唔知道，因為佢啱啱先攞完終身成就獎啊嘛，你終身成就獎好易香噶嘛，你知㗎啦，係咪先？咁啊咁但當然我知道，咁就始終1977年嗰陣時已經係唔理年紀唔得，年紀唔細㗎啦，佢嗰陣時作呢對電影嘅配樂嘅時候，咁就冇乜係咯，冇我都基本上咯，冇乜好挑剔啦。兩個新主角我相當之滿意啦。Daisy Ridley 已經成為咗我新嘅女神啦，已經係 咁快。 計呢個 Natalie Portman 同埋呢個嘅 Carrie Fisher 之後， 不過我覺得佢有啲似 Jennifer Lawrence。 你嗰個似唔似 Jennifer Lawrence？ 有啲似《Hunger Game》嗰種感覺。 係啊， 因為始終佢係跑跑跳跳啊，而且又係 奮勇殺敵啊咁樣咁樣款咯，係啦。 咁嚇，咁就咪 Star Wars 嗰啲女主角向來都有咁樣樣嘅傳統嘅，即係又即係又首部曲咁幾個Carrie Fisher 做阿莉亞公主，都係好強悍嘅角色咧，個女強人嘅角色啦。咁到後來就到 Natalie Portman 做呢個 Padme 咁又係冇又係一個比較強悍嘅角色啦。不過咁我都係比較政治上嘅。反而呢個 Daisy Ridley 做呢個角色咧，做 Ray 咧就貧民出身，最後就佢就喺個成件事，即係佢冇乜嗰種咁舉足輕重啊，咁即係嗰種政治意味唔強咯。咁但係就都係好亮麗嘅，即係個選角我覺得一啲都唔差啦。即係成個製作 係啦， 咁樣樣點啊？半個鐘 啦 喎， 差唔多啦。 OK， 咁啊，各位聽眾啊，你講 係我講嘅， 係你講，唔好意思，跟住 不過呢套戲即係總括嚟講，大家都聽咗我同阿 Otis 個。簡單咁講啦，都係正面嘅評價嚟嘅。咁呢套戲其實都真係幾值得入去睇嘅，因為始終第一次星戰有 3D 嘅，即係嗰個製作啦。咁大家可以入去睇下 3D 版嘅。 但係 3D 真係好鬼流 啊！但係 3D， 但係 3D 有啲當然有啲場面係震撼啲嘅。 OK， 即係嗰個空襲嘅情況啦，即係用啲飛機打交嘅情況啦。咁多數我都成日覺得 3D 咧，除咗賣咩咧，賣除咗賣啲軍事啊，甚至係賣打鬥嗰啲，即係總之場面係我先用 3D 嘅啫。其實嗰啲。即係為 3D 而 3D 嗰啲咧，就真係唔該過主啦嚇。不過都講得差唔多啦。喂，咁今日咧真係好唔該曬阿 Otis 啦。 冇咁講，冇咁講，多謝你俾我上你節目啊。 係啦，上哇真係。係啊，天大個面都好難先請到佢上嚟。咁各位網友、各位聽眾，係啦，咁各位網友、各位聽眾，咁就呢一集嘅時間差唔多啦。咁如果大家咧想同我或者同中港台其他嘅主持有進一步嘅交流咧，歡迎大家上到去中港台嘅 fan page。咁我都最近都見到中港台嘅 fan page 咧，亦都有好多人 like 喎。咁此外咧，亦都可以去到我嘅 YouTube， 即係嗰個首輪影呢個節目裏邊，如果有咩問題。的話你都可以在那裡留個言，同我有個交流的，我都會一一樂意去聽和接受的。我是卵仔，他是 Otis。 這一集的首輪影院時間去到這裡了，我們下一集再說吧。 好，拜拜， 拜拜。 環球思維，香港本位，中港台。